想说你的感动，纯白色天空停留着你纯白的梦，一瞬间你让我的伤口铺上了彩虹，一瞬间你把我的不够耐心呵护雕刻出温柔， 把紧牵我手，我们一起奔向外太空，从黑洞进到这地球多自由，我变成阿凡达捍卫你许下的每个梦，借着波浪的星球用心奔跑的快乐， 突然想你的离开，愿你真爱找个屋檐的地带，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出来， 次和你走在路上，都会看见一只鸟。每次和你走在路上，都会和你微笑。Oh, wow. 每次和你走在路上，都会看见一只，都会看见一只鸟。每次和你走在路上。

介绍一位歌手，我先不说他的名字，看看通过我的介绍你能不能够猜出他是谁呢？他在音乐上不拘于形式，并且勇于突破，他发行的每一张唱片都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，先后涉猎了电音、爵士、摇滚、独立音乐等等各种音乐风格。那他是谁呢？可能你没有猜到，是的，他叫陈奕迅。我们一起来听到陈奕迅带来的《掏空》。 星期一他回避我的眼睛，星期二他捣乱了我的呼吸，星期三的天气开始下雨，星期四的早晨找不到爱过的痕迹，星期五的夜无人揭穿他的谎言，星期六的梦我心中，他掏空我的心，他掏空我的情，却留下没有结局的一出戏，我爱得很小心，却还是伤了心，每一步我都无力去分辨那是爱还是陷阱。哦，他掏空我的心，他掏空我的情，他就是不留余地的做决定，让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我最遗憾的回忆。

形状，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愿我们交换一个新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，当我迎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幸福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经过你深深的幸福感，一种藏不住的惊叹，我们本来很不像，心却在爱情相撞，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，新的亮静静的幸福感，爱意外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拥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，我要一个找伴方向。 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夏天会为你带来一点点的生活小常识。什么呢？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按摩一下你的腰部，这样呢不仅有利于缓解腰痛，还有助于放松全身，特别是脊柱两侧的腰背肌最容易劳损，应该重点按摩，最好不断的移动敲打，并且用力不要太重哟。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温柔的心痛应该让你感动，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，搂着你难过，替你摆平寂寞，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让你相信我的爱此刻会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伤感过太多，心都给我

月的奔波，支离山重。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。只是偶尔难过时，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相依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浓烟一直放心上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。想去成他乡，偶尔你才敢回望。曾经的爱河现在不明讲，异乡的人有着相同的惆怅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

这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《我变了》当中。这张专辑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人的蜕变，而且非常的显著，但是整体的音乐性还是得到了良好的保证。一起来听到陶晶莹带来《年纪大了一点》。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，脸皮就可以厚一些，遇到喜欢的你时，想不到人人靠得远远。好像对我笑了两次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，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，假装没看见。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。我是白痴，是呆子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进，也不舍得退。哦，你是太阳，是王子，是我少从几时的恋爱的字，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。 李荣浩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位词曲的创作者，火烧的寂寞就是由李荣浩作曲，姚若龙填词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可以说是为了信而量身打造的，歌曲想表达的是现代年轻人长时间无聊，没有异性的陪伴，所以心生的一种失落感，这种寂寞就如同火烧一般。李荣浩坦言，歌曲灵魂是由观察而来，从电影、人、事物等多方面进行了参考。一起来听到《火烧的寂寞》，不知道你的内心里有没有这样一团火呢？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。 而奢求你爱我，却叫让感情窒息了。多少个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，我能抱住你双下半飞蛾，被大海淹没，冲散的花。脚步碰痛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世界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，什么都没懂，独自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

我们聊到音乐的时候，王菲这个名字真的是绕不过去的。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，不仅通透明亮，而且高音铿锵有力，低音自然柔美，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即可演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。我们一起来听到王菲带来的《又见炊烟》。 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又西起，黄昏又华丽，诗情画意，虽然累，我心中却有你。 生活，接下来聊到的话题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。牛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，如果幼儿从三个月起，父亲能够多陪伴左右，孩子在一岁前以至于以后的行为障碍都会更少，比如对立违抗障碍、品行障碍等等。父亲的陪伴会让孩子的行为控制能力更强，攻击叛逆行为也大大减少。还等什么呢？快转给你家的那个他吧。 在何处见到你？莫非前尘已注定？飞过时空的距离，却又遇到见光影。三月春花见此情，恰巧年华水老去。世界是人随我心，除了你万里不亲。苍天两个月半，我怎么绚烂，看得冷血轰然，心中已太晚，我下了梦归单。 大的幸运，要不要色彩谁来听，再去一颗海上琴，陪我终夜孤孤寂寞，饮酒充满神秘，没有永远的秘密，但只剩孤寂悲剧，逃得过宿命，藏了两个一半，我怎么全烂，看得冷血红人心中已太晚，一笑能够回暖，昨夜太平长安，当天上心和船我已平凡，决定我很高速一遇来犯，我敬你的孤单，今生恐怕难还。想你远隔一半，我怎么劝，看得我却不忍，心中已太晚，一下能够回来，上心和船光阴已定当，大决定我分担，注定你来犯，化解你的孤单，今生恐怕难还。 Yeah.

在就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？床底下梳妆上抽屉起一滴冰冷冰冷的茶，一点点的消失，一公里一世人相爱过的饮料，温柔像城市一种流行的向前不断的奔跑，等着我也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卷起海浪声音刺穿我发烫的身体，像一个刺青永远抹不去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来自莫文蔚的《欠我的时光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大概是说，我有空了，你正在忙，回到公寓只有我自己浇花晒太阳，留言还贴在冰箱上，你的字像跳舞一样，每次都说这是欠我的时光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哪怕欠别人钱，都不要欠别人情感和时光，好吗？ 我是否有点太大方，一个人晒太阳，思念明明在发烫的脸，谁家的太空车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写的方向。时光我也没想这样，我有空了，你正忙。回答 次都说这是天国的时光。我是否有点太大方、一个人晒太阳、思念明明在发烫、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大方向。 在前方，不是转身就能忘。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就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。